盏灯，为你守住清晨和日落。在黎明时分，有一颗星照亮心中软弱。有风有雨生活，有你的手点燃心中温暖的灯火。在你我心中明亮天空，晨星那道彩虹。啊，不曾想过人海中能与你相逢。啊，蓦然回首，只有你懂我。不管前方还有多长多久，未来的路让我们一起走。敞开心，拥着你的梦，拥着你的心，拥着世界每次心动。风雨中坚强不低头，未来的路有许多梦，与你共同分担忧。敞开心，拥着你的梦，拥着你的心，拥着世界每次心动。 伤人的拉扯，不如哭着自由。

那那，他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，柔柔的头发披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一闪有位姑娘叫了叫那那，唱起那有情歌多呀多嘹亮，晚早晨黄昏甜甜的，痴痴等他心上人。 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，东山那个春高又一年，你山上痴情话守着我。

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。 朋友都应该知道这首《自己》呢，是他帮迪士尼动画大片《花木兰》演唱的中文主题曲，而且是在这部动画片当中呢，李玟还有担任了中文版的配音演员。同样参加这部中文版配音的还有成龙、吴宗宪。你有想起是哪两个角色吗？继续来听到的是迷熊的《跟着月亮走》。 这城市中的灯火便是你的双眼，还是你再也没有抬头看一看天，月亮还是一样皎洁，人间却总是在变沧海桑田。把感情藏在心里，像座沉默的山，舍不得忘记的是爱你的每一天。回家的路并不遥远，想保护你的臂弯还在。 生活也许